一首 Never Forget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 Michelle Pfeiffer。 那听到她的歌声会觉得非常的熟悉，这一首歌呢就是电影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的一个插曲。这部电影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一部作品，在今年上映，11月10号的时候刚刚上映一部电影。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这一些影视剧，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些电影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在网上去搜索一下，或者去视频网站点播，来看看这些精彩的电影。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应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作品了，提到它就不得不提到柯南道尔。而这个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今年这个版本其实也是翻拍的，之前的那个版本实在是太经典了，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奥斯卡未来的影帝和影后们。所以说这一些各类题材吧，在国产电影当中今年是大放光彩。我们之前说过今年的国内的票房已经达到了500亿，已经超过500亿了。2017年这些精彩的电影们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，音乐随心听。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会经常会在一个时间节点，比如说放假呀，或者是专门找出来一天和大家聊一聊电影相关的东西，因为我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。不如来说一说今年的这个进口片吧，由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开始。我们来说一说《摔跤吧，爸爸》这部片子。它呢当时是在2016年12月23号在印度上映，而引入国内呢是在5月5号。因为在印度的票房非常的棒，所以引进我们国内。这部剧也是刷新了很多人对于印度电影的一个认识，包括主演阿米尔汗也是在很多人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。而这首歌呢就是在《摔跤吧，爸爸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雄心壮志》。再来感受一下电影当时的那种氛围吧。 सपनों पे करना जितने मुंह उतनी बातें गौर

Shall To Be Human 来自 Shea。 听到他的歌声会想到当时那一部我曾经推荐过的神奇女侠，这部呢是标准的好莱坞电影啊，当时是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这样一部动作片。而我们也说过，在这个漫威的动画体系，真正意义上一个女性成为一个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真的立起来了。而这也是在获得了今年的12月获得了是美国电影学会颁布的2017年十佳影片之一。其实提到今年的国内电影，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《战狼二》。哦，很多人的电影人也是在年末在盘点的时候，一定要把《战狼二》拿出来作为这样一个典型、一个案例来剖析一下。它的票房已经来了56.多亿，这样一个票房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成绩。而很多人也分析说，《战狼二》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它出现的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唤醒了我们对于爱国主义的一个升发。而且《战狼二》它的类型化的表现，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神奇女侠一样，好莱坞的这种动作流程在《战狼二》当中也体现到了，这种快节奏、强叙事、强情节，而且有很多的这种专业化的特效、专业化的团队进行运作。《战狼二》呢也创造了很多的第一，包括水下的第一次一镜到底，还有坦克漂移的第一次。而它的成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震撼人心的事情。但是纵观华语电影的票房，我们刚刚说了，今年的外语片应该占比在50%左右了，就是我们引进的大片。国内的大片呢也都是50%这样一个基本上一半比一半的比例。而华语票房榜首是战狼二，之后的几部影片却发力不足了，就是还是被进口片拉在后面了，也是呼唤国语电影能够尽快的去焕发生命和活力。当然我们提到战狼二，说它的成功也离不开吴京个人的一些魅力，他的执着，他对于专业的追求，还有这一首歌，就是他在电影战狼二当中唱的一首《风去云不回》。

首歌是来自陈鸿宇、苏子旭、刘浩林、韩洛四个人的演绎，而这首歌呢是电影《乘风破浪》的一个插曲。这部电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在2017年的1月份上映的这样一部电影，也是韩寒的第二部电影。可能很多人看这部电影会发现他的一些长进，在导演包括叙事的方面，也是很惊喜。里面见到了李荣浩，还有邓超他们的精彩演绎。很多人说看到这样的电影，好像又重回到那个时代。有时候我们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，或者说是在家中去点播，都是说电影它是一种艺术的这样一种形式，可以把视听去暂留，去融合，让我们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一些气氛，可以去走进故事本身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盘点的是2017年这些好口碑的影视剧。我觉得这个词是比较准确的，因为看到上半时段我们说了很多的影片，包括《摔跤的爸爸》，包括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，包括《神奇女侠》，还有说的《战狼二》，几部影片都是非常棒的影片。如果说是在假期没事的时候，可以去一起看一下。下段时段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些电影，也来说一说关于国产片的喜剧片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类型的融合，包括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感兴趣在今年非常热的这一类警匪类题材，还有这种刑侦剧的题材，也都想在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说一说我看这些电影当中的一些想法。那我们就一段终点片花过后继续回来锁定 FM 986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如果在5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1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哼哼，什么都听不到了吧？有时候，欲速则不达。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，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。请勿超速驾驶。 两点之间的徘徊，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，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。抛开已久的烦闷，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986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Yeah. 首来自萧敬腾的《羞羞的铁拳》，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来盘点的是2017年这些好口碑的影视剧们。说到这一部《羞羞的铁拳》呢，也是创下了20多亿的票房的这样一个记录。其实中国的国产的喜剧电影一直在进步，从一开始的冯小刚的冯氏喜剧，到后来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系列，包括之前的囧途系列徐峥导演的作品，还有近期的开心麻花一系列的剧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看喜剧看的是什么，看的就是那种哈哈一笑放松的心情吧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电影的一些东西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来找到我们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吧。说到这些电影，真的想说一说，其实开心麻花几部剧，第一部是《夏洛特烦恼》，之后是那一部《驴得水》，而刚刚的这一部《羞羞的铁拳》呢，今年也是取得了一个票房，三部作品都是高票房的成绩。因为《驴得水》的它的票房虽然成绩不是很高，但因为它成本非常的低，所以也是大受益的一部电影，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呀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喜剧片目前也是在一个洗牌的状态，我们看到很多的跨界的艺人也想去尝试做喜剧电影，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。喜剧电影也是有门槛的，而且我希望的是有那种可以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想要去释放、去开心的笑的这种电影，而不是硬要去挠你的痒痒，让你一定要笑的电影。希望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喜剧方面的提升吧。再来说说这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些遥远哈，我们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类题材的，它就是电影《闪光少女》。而这部电影呢，是超出人的预期。之前影评人也在说，这部电影可能讲的是一些青春的事情，大家也觉得就是青春的一些事儿嘛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但是这部电影是把民乐和二次元进行了融合。我们说到目前的国内民乐的状况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去了解民乐，而有一些民乐的传承手艺也已经断代了。而这部电影将二次元和民乐进行融合，也让很多的现在的这些00后们，或者是90后们，他们去认识到什么是民乐，民乐的魅力在哪里。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的这样一个电影。如果你的家里的有小朋友喜欢去学乐器的话，不妨用这部电影来开启一下，看看他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乐器呢？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笔畅演绎的电影《闪光少女》的一首概念曲，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。 身旁呢？ 如果这世界不再是假喧哗， 学会长大。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？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，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。如果这世界不再是假喧哗， 现实的真实模样。 袭来，狂风吹乱了街道，城市之光已经微弱，人们开始惊慌失措。就在那最高地方， 是来自李健的温暖的声音。这一首《城市之光》也是电影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的主题曲，现在电影正在上映当中。而这部电影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刑侦这种类型的一个题材。今年这一类型的电影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包括之前也有一个《心理罪》，当时是李易峰去主演的那一部电影，还有很多。我想提到的是网剧，一部创造了一个现象级的这样一个网剧，就是《白夜追凶》。它已经被美国最大的一个视频网站购买了版权，成为我们中国输出海外的这样一部网剧，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部剧。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，说潘粤明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去扮演潘粤明、潘粤案，当然开玩笑哈。这个一人分饰很多角，用他们这个编剧的这个口吻来讲，是一人分饰四角去把这样一部影片呈现出来。我觉得大家如果接受能力相对较强一些，而且对逻辑推理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去在假期的时候去追一下这部剧《白夜追凶》，已经现在完全的播放完毕了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看了上集没下集这样的状态了。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《白夜追凶》的主题曲，就叫做《白夜》。 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恋爱无恙，明月当空，春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与是非，爱假传不灭，为爱赎罪。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你封他微笑，一光三陪，还望白天的夜有没有重叠，星光凋谢，活在眉间，轰轰烈烈，代价和谐，潮汹涌， 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无为，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竟勇敢一杯，逆风淌英雄，一光三昧，看望白天的夜，有没有重叠，星光凋谢，活在眉睫，轰轰烈烈，代价如血，谁向谁妥协， 首《白夜》，再回想剧中的一些情节，在这里我就不多做透露了，我觉得如果透露太多的话会影响很多人的追剧的体验。那今天推荐了很多的电影，也是在盘点2017年这些非常优秀的国语电影，有国语的也有一些外国的进口片哈，包括我们之前说到《摔跤吧爸爸》，还有《神奇女侠》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像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，还有《战狼二》这一部现象级的作品，包括其实早些时候上映的这个乘风破浪，对，还有像是羞羞的铁拳这些的喜剧片，都可以大家在闲暇的时候去看一看，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再来时间说一说关于纪录片吧，今年也是中国的电影方面纪录片这样一个有一个复苏的这样一年，很多的纪录片开始走进电影，而且这些纪录片所取得的票房还是相较于以往是不错的，包括有很多的这个纪录被打破了，比如说《二十二》，还有就是这一部《冈仁波齐》，它也是创作了一个票房的小高峰。而节目时间最后就交给朴树的这一首歌吧。再说一说关于纪录片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会很枯燥，而其实纪录片如果和商业性进行一些结合的话，也可以非常的有趣，或者是会让我们走入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世界，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还有哪些角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这是纪录片的一个让我们着迷的地方吧。最后的时间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， 我们就明天再见啦。 躲避什么，哦哦哦，你在挽留什么，哦哦哦哦，你想取悦谁呢，哦哦哦，你曾经下跪着冷漠的世界， 所以你言不危险。手紧紧抓着，如同身处悬崖，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，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，敢不敢将你放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，让我再次两手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解散残酷。 You never understand,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Comes into my mind. Oh, 你也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。Oh, 渐渐习惯谎言，另一次微弱。没有草原，就忘了你是马。卑微的人生，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，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？敢不敢将阴帆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，让我再次两手空空。 在五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一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 什么都听不到了。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。